酷炫 Beyond Train，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莹莹啊，她正在彩排我们新年倒数派对的舞蹈环节啊。而 Broccoli 呢，这次担任的呢是下厨的一个身份啊。这个话题呢，会在等下的五点钟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啊，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四啊，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大家赶快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或者是酷炫的 IG 呢，来看看我们最新一集的酷炫，请你走红毯，因为这一期呢真的不一样了。除了你可以听到 Broccoli 很开关引号厉害的广东话之外呢，你如果猜对我的祝福语呢，甚至会送你一些神秘的大礼物哦。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其中的片段吧。这个片段呢，就是 Broccoli 呢在一个商场旁边随机的找路人呢来猜猜我的粤语版的这个广东话，看看他们猜的对还是不对呢。听听， 新年快乐啊。 两位叫什么名字？ 我叫 QQ。 QQ 很 Q。 叫 Billion。Billion，feel the vibe，feel the 我的 Cantonese OK。 每年对新春日满欢喜，心想事成。 咁长嘅？ 系啊系，一句一句。 系啊。 后面那个我懂。 系啊。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每年对新 语。每年对春语。 咕噜咕噜。啊，马年啊，呢个马年啊。OK， 马年。多顺利， 好 多啊！我祝你顺顺利利。 哦，马尼 多顺利， 马尼多顺利利， 顺利顺利， 欢人满欢喜， 开树开花， 是咪啦？我好欢喜啊， 开心， 开心是咪啦嘅？ 欢喜 什么来着？ 哦，与欢喜叫欢喜，可是 Broccoli 呢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你能不能猜到呢？一定要把影片看到后面，因为呢我就讲了一个祝福语，如果你猜得到的话呢，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就有机会赢取酷炫和鱼人生限量版推出的财富双世新春礼篮啦，还有200令吉的红包哦。大家想要得到的话，赶快评论，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啦，守住酷炫 Be Your Train。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莹莹。 酷炫 Magic Hour。 酷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NCT Wish 的 Baby Blue。NCT Wish 的演唱会呢，将在2月6号晚上8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现在呢，去到 mydot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又或者是呢，来到 酷炫 NY 参加游戏，也有机会赢取两张免费的入门票哦。详情条规浏览 酷炫 NY。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酷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哎呀，是跟我们家用的某个电器有关系的，也就是遥控器。大家呢在看电视机的时候，或者是以前在开冷气机的时候呢，有没有试过？可能看爸爸妈妈或者是你自己，都会下意识的去拍那个遥控器，特别是在它不能放声的时候。假设你今天要用那个电视遥控器来按某个频道，可是它按来按去那些按钮哦，电视就是没有显示，它就是好像电池坏了。但我们一般上都会拍它两下或三下，神奇的是它还竟然真的突然间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个拍两下遥控器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呢？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为什么遥控器多数情况下呢拍两三下它就可以用了。四个选项， A 原本是电池接触不良，还是 B 呢我们这样子拍啊可以叫醒电路，又或者是 C 呢拍打可以让电池内的碳发热，又或者是 D 呢哎呀这只是一个谣言，根本就没有拍两下，只是你幸运而已。你个人觉得是哪一个呢？ Broccoli 会想到这个题目呢，讲真的也是因为我昨天回到我家，然后我想要开那个空调开 aircon， 我就发现它放声不到，结果我真的是可能被爸爸妈妈影响啊，下意识的就拍了它两下，结果真的拍两下过又可以 work 了哦。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原理呢？回来听听看你的答案吧。手机过身 Be Your Own Trend。酷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万事 Alright 酷达达》。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酷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哎呀，就跟你家的某个电器有关，不是电视机，不是冷气机，但是呢是他们的遥控器。大家小时候呢，应该都有看过爸爸妈妈在看电视啊、看新闻啊、 开冷气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个情况，那就是遥控器突然间按不到 no function， 明明才刚换了电池。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用我们 Malaysian 或者是 Asian 最常做的啊，我们会用我们的双手或者是单手去拍打那个遥控器。甚至以前我的爸爸挺暴力的，他的手拍了那个遥控器，他没有 work right， 他直接拿那个遥控器的头直接拍在那个桌面上，砰砰砰砰，就非常大声。但神奇的是，这个遥控器还真的听话了。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原因啊？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哎，这个冷知识，为什么遥控器拍两下就突然可以用了呢？四个选项 ：A， 电池接触不良；还是 B 呢，你这样子拍可以叫醒电路；还是 C 呢，可以让电池内的碳发热；又或者是 D， 纯属谣言，根本没有这回事。卡信，你觉得 A、B、C、D 哪一个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电池接触不良吧，因为有时我在我的房间那个冷气的那个遥控器呀、啊，它很像是没有电了这样，然后拍拍几下，还是拿出来再按几下就可以用那个遥控器啊，所以我觉得是 A 啦。 Right， 就好像拍拍几下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拍拍几下的点是因为你拍了它里面的可能芯片啊、电池啊、电路啊、它的电线啊、它的 wire， 它里面有很多零件的。我们说的是哪一个呢？啊 ，Broccoli 要更加 specific 一点的答案啊。但是感谢开心的回答了，回来听听看有谁又可以猜得到这个冷知识吧。设置勾选 MBU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选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黄成熙和 Genius Elin Leong 的《还好有你》。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哇，今天 Broccoli 一个人 on air 呢，还好有你陪着我啊。因为莹莹小姐呢，她去彩排我们的新年倒数派对的这个舞蹈啊 ，Broccoli 呢则是负责下厨的部分。等一下五点钟来跟你聊聊这个下厨的部分。刚刚我们彩排也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情，但是这个单元呢，勾选猜猜猜。先让你来猜猜你日常生活中也会面对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呢，遥控器突然间按不到了，不能放线了。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包括你自己吧，也是包括我自己，会拍遥控器，不是拿电话拍，是用手用力的拍打，把它当成坏小孩在那边打它，甚至有点小暴力的倾向。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拍打遥控器？而为什么每次拍打过呢，它还真的有时候会有用哦？啊，四个选项 A，电池接触不良，还是 B 呢，这样子拍可以叫醒电路，又或者是 C 呢，我们拍打可以让电池内的碳发热，还是 D 呢，纯属谣言啊，本来都不应该去打那个我们的遥控器的。来听听看 Andy 唐泉，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B 吧，因为好像我觉得那种拍两下咧，就是等于那种叫醒电吧，因为好像我觉得电呢，它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属于要那种休息的吧，刚好会拍两下，就是好像在叫醒他的意思吧，所以我觉得是 B 了。 问题是你觉得像我们人是有生命的 OK， 但是遥控器它是非生命体，它难道像人一样也是需要睡觉吗？也是需要闹钟吗？也是需要人家吵醒它它才可以工作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哟，它感觉是24小时都在那边待命，可能真的是它的某个元件出了问题，我们这样拍打刚好可以解决那个问题而已。所以啊哈 Andy 你这个解释就有点远了，回来就来给你正确的公布这个答案吧。手机过去 Be on trend。 心情好呀，祝福准备好，不管男女老少来排队拿红包，你说恭喜恭喜，我说发财发财，围个圆圈喊声发大福气马上来。 我了。 哎呀，今天让我来。不管工作多忙，还有多少要见的顾客，不管回家多远，忘了北大喊还要塞车。 爸妈就快认不得他的孩子了。 别再等一年，只有这一刻。 妈，我回来了。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Chen 的 Arcadia。 Chen 的演唱会将在3月29号的下午4点呢，在 Zepp KL 开唱。现在呢，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马上给你今天我们冷知识的正确解答。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一个冷知识啊。大家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呢，家里的遥控器突然间电池久了，很久没有换电池了，或者是老了旧了，你要按那个按钮想要可能看电视啊、开冷气啊、开风扇的时候呢，它突然不能function，它按了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拍打这个遥控器两下，甚至有的人啊，我看过拿来敲桌子啊，或者是敲得很大力啊，拿来敲他的橱柜啊，反正好像把它敲坏了。可是敲坏了这个遥控器还真的可以用，还蛮耐摔一下的。那接下来问大家，为什么很多遥控器通常啊拍了两三下就可以使用呢？四个选项 ：A 电池接触不良，还是 B 呢这样子拍打可以叫醒电路，又或者是 C 呢我们可以让电池内的碳发热，还是 D 呢纯属谣言，根本没有讲拍打这件事情。今天蛮多人会选择应该是 A 电池接触不良，感觉是跟电池有关的嘛。也有人觉得理性的觉得应该是纯属谣言吧，拍两下就觉得好像在拍一个坏孩子咯，所以跟他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啊 ，Broccoli 只能说今天有蛮大部分的人猜对了。正确的答案就是，恭喜 A 电池接触不良。因为我们的遥控器呢，它的内部不是装着那两排的电池呢，有一个外壳包住吗？那因为我们拍打导致它有这个震动，而这个震动呢刚好就修复了电池接触不良的状况。因为遥控器用久了啊，它电池两端，那仔细看你的那个遥控器，它两端那个弹片呢可能会生锈啊，弹力变弱啊，导致它接触那个电池那个距离变得很松，它就不能正确的通电了。那我们拍打敲打它的时候呢，刚好可以使这个接触的点呢重新紧密的连接，让它恢复导电。可是呢，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正确的做法，其实你是可以，如果真的不能 function alright， 你把那个壳拆掉，稍微转一下那个电池，或者重新装过，或者是换新电池，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让这个遥控器的寿命延长。你拍打它并没有真的叫醒它，只是刚好它的震动哦给它那个电池重新 connect。 所以大家学起来吧。是这个是 NB 有安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